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就是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钱我就弄死你。 长腿蛇一开始就看疼蛇的有道，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回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个事儿 吧。 是吧？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虚衣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吗？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 没有啊。 是 放开我。 第47集。第二天一大早，孙玉文的折子便到了慈禧太后手里。拿着那折子，慈禧太后会心的笑了。恰好在这时候，报销案也有了眉目。警联王文韶虽然实际上没有接受贿赂，但却有疏于职守之责，这不是个绝好的机会吗？站在一边的李莲英忍不住开口说： 老佛爷，奴才看该是动他的时候了吧。 慈禧太后看着李莲英笑着点点头， 却传恭亲王进宫。 听到慈禧太后召见自己，恭亲王明白大难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进宫的路他走过无数次，可是这一次啊，却显得那么的漫长。 臣恭亲王叩请皇太后圣安。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恭亲王，慈禧太后得意地笑了。 恭王爷，云南报销案一事想必你也知晓了吧，你看该怎么处置呢？ 说着慈禧太后晃了晃手中的折子。 臣无话可说，一切听太后裁决。 谅你也没话说，不抓住你的把柄啊，你能如此驯服吗？哼，既然这样，就按照吏部所商议的，将警联王文韶实降2级，不准抵消。 至于你嘛……听到这里，恭亲王的心里不由得一紧，连忙说：“臣疏于职守，请太后着重处理。” 他们二人失职，不能说没你的责任。 慈禧太后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过呀，重罚倒不必了，以后办事啊，谨慎些，记住，再不要出什么差错了。”恭亲王听了这话，不由愣住，这事儿难道就这么过去了？正在这时，慈禧太后又开口了：“好了，你可以下去了。”不只是恭亲王纳闷，就连善于揣度慈禧太后心思的李莲英也傻了。我这番苦心难道就这么白费了吗？当恭亲王一走，就急不可待地问道：“ 老佛爷，您这是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 只见慈禧太后啊冷笑着说：“ 哼，现在啊还不是时候，你也不想想，恭亲王可不是一般人，他乃是朝廷重臣，岂可因这点小事免了他？如果这样，不但不能如愿，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非议。现在给他点颜色看看，过阵子再说吧。” 老佛爷，您真是女诸葛，只是这日后有没有机会可就难说了。 你怎么这么笨呢？现在形势紧张，何愁没有机会？ 听了慈禧太后的话，李莲英真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呀，现在与法国的形势紧张，还怕没有机会吗？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几千年来，在中国周围形成了一个中华文化圈，圈内的国家和地区程度不等地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的领导、保护与支持，其中越南是这个文化圈上重要的一环，与中国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越南正是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九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应年号为嘉隆。法国侵略越南可以说是蓄谋已久，早在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六就曾经根据在西贡传教的法国主教百年禄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旨在把越南变为其殖民地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阮福应在统一越南三折的时候，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的援助，并且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意割让土地作为酬谢。后来法国的援助没有到，按照条例当然失效了，但是法国的侵略触角却从此伸向了越南。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国与英国一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借口其传教士在越南被杀，在越南攻城略地，并且于同治元年夏天强迫越南签订西贡条约，这也是第一次西贡条约。越南除了赔款割地以外，同时承诺以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此后法国逐渐占据整个越南，并且从七十年代开始又将其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北部，图谋由此打开通向中国西南地区，首先是云南和广西的大门。同治十二年，法国出兵攻袭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向驻扎在中越边疆宝胜一带的刘永福的黑旗军求援， 刘永福当即率部赶至河内，经过激战，歼敌数百人，法军头子被击毙。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怯懦的越南政府因为怕法国再来报复，竟然于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与法国签订和平及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越南则承认法国的保护权，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等等。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越关系极为的密切，而这个条约承认越南是完全所谓独立的国家，其实是在无形中否定了中越传统的宗藩关系。但是清政府因为台湾藩社事件对日本的交涉正吃紧的时候，没有时间顾及，只好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以后，法国因为普法战争刚刚结束，元气大伤，暂时放弃了对越南进一步的侵略。到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代表大资产阶级金融家利益的儒费里内阁上台不久，法国再次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光绪八年三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再次攻陷河内。光绪九年三月再次入侵南丁，作为越南宗主国的清王朝由于各路的呼吁，逐渐重视战局的发展，并且做出军事部署，以湘军首领曾国藩署理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刘长佑免职，同时不准李鸿章回老家服三年之丧，只准准百天期满就回到天津驻扎，督率各部各营认真操练，并且署理通商事务大臣，并且暗派唐景崧南下联络刘永福的黑旗军，使之为朝廷所用。而恰好在这一时候，云南报销案发生，身为首席军机大臣的恭亲王虽然说没有受到重责，但是经过此挫折变得缩手缩脚了，完全没有当年的能力。他明白慈禧太后使的是欲擒故纵之计，因而唯怕战局一旦不利，自己呢会被抓住把柄，所以对法国的侵略总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光绪九年五月，黑旗军与越南人民在河内城西纸桥鏖战了三个多小时，击毙法军司令李威利，取得了震动中外的纸桥大捷。消息传来，举国沸腾，一时间主战的言论甚嚣尘上，慈禧太后更是心花怒放，急忙召见恭亲王。恭亲王，刘永福在纸桥打个大胜仗，你知晓吗？臣知晓，真是可喜可贺。唉，这几年来呀，这英法日俄呀，一再犯我天朝尊严，这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知晓咱大清帝国也不是软弱可欺的。 是的， 恭王爷啊，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那唐炯等人也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啊，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这心呢、啊、是向着咱大清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你说呢？ 不能打。恭亲王一听要与法国开战，急忙说，皇太后圣明，这些都是外面的一些传言，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把法国看得太轻，把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唐炯等人刚到任还不知道怎么样，这唐炯是个纨绔， 臣听说他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一马从云南运水喝，像这样的人怎么能打仗呢？ 有些言过其实了吧。这些人都是你们译过的，怎么这会儿就不能用了呢？你下去再与宝云等人细细研商一下。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屡受外国的侵略，作为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怎能甘心呢？这样脸上也没有光彩啊。这会儿听到刘永福在越南打了个大胜仗，他不由得产生了再一战的念头，本想找恭亲王商讨一下，可谁想却得到这么个结果。等恭亲王一走，他就生起闷气儿来。李莲英见此情景，忙上前说：“ 老佛爷，您还不明白吗？恭王爷这是怕战局一旦不利，会对他不妙啊。” 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太后好像也明白过来，冷笑了两声说道：“ 他想的挺美的，没这么便宜的事情。老佛爷，奴才倒是有个主意，不知 说吧。 老佛爷，奴才想他既然这样，您何不派个亲近的人参与筹划呢？这样一来可以顺了您老的心愿，二来嘛，将来免了他也好接替呀。” 哎，对呀，我何不再派个人参与筹划呢？有功是他的，有过则推到他恭亲王身上。 可是该派谁呢？ 慈禧太后犯了愁了。 老佛爷，奴才想醇亲王挺合适的，您说呢？ 醇亲王乃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因为儿子做了皇帝，为了避嫌一直在家清修。他的福晋乃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再加上他平日里啊对慈禧太后百依百顺，因而这时候李莲英就想到了他。慈禧太后听了自然觉得满意，当即传旨令醇亲王参与筹划法月的事宜。就在醇亲王参与筹划法月事宜的时候，风云突变，法国遭黑旗军沉重打击以后恼羞成怒，于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波特率领进攻黑旗军，一路由海军司令孤拔与何罗芒率领直扑越南的首都顺化。而北路法军由于遭受黑旗军英勇的抵抗没有得手，但是南路却取得了成功。孤拔的舰队封锁了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顺安炮台。而恰好在这时候，越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阮福应死了，但是他没有后，王朝内部在强敌压境的时候不但不合力抵御外辱，反而互相的争权引起内讧，使法国得以可乘之机。八月份新立国王阮福生投降了，与法国签订27条的法越新订合约，也称为第一次顺化条约。越南自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宣布脱离对清政府的宗藩关系。越南统治者屈服以后，法国侵略者便占领北越，消灭和驱逐那里的黑旗军与清军，进而侵犯我国的西南边疆。作为下一步军事行动目标，中法之间的正面冲突已经难以避免，而这一极大的转变使得清政府在外交军事上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恭亲王也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说心里话，他不想出战，因为战事一开一切责任都由他负责，可他是爱新觉罗氏子孙，怎么能忍心看着祖宗创下的基业就这样毁了？想想还是大局为重，可是战又该如何战呢？ 那前线那些军队怎么能抵住法军的进攻呢？鲍云见此情景，马上说道：王爷，我看不如这样，现在外交尚未完全断绝，不如一方面与法国交涉，一方面抓紧时间调整部署，准备迎战，您看可以吗？恭亲王沉思良久，这才点点头，随即入宫而来。慈禧太后阴着脸坐在椅子上说： 恭王爷，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太后，臣以为现在应该一面与法国交涉，一面加紧军事部署以迎法国敌人。慈禧太后一心只想着赶紧开战，一听这话不由得喊道： 哪次你们都是交涉，可是交涉出什么结果了呢？现在是在人家的地方打仗，好像胜败都可以不大关心，若是人家撵到咱国土上来，又该怎么说呀？ 太后息怒，臣对交涉也不完全放心，因而在交涉的同时主张加紧部署军队。 交涉交涉，除了交涉你还会说什么？ 听了这话，恭王爷也忍不住了：太后误解臣的意思了，臣岂不知能打胜仗，打张声威是好事，只是我军前线兵力过于薄弱，只有如此方能赢得时间做充分的准备啊。 不要说了，这唐炯一向勇敢，徐延旭也能统兵，再加上刘永福，应该能打胜仗。传我旨意，令李鸿章把中法越事公诸于世界，宣布由于法军已经先进攻，我大清只好应战。 太后，臣……没等他话说完，慈禧太后已经开口了： 退下去。 意犹未尽的恭亲王看到这种情况，只好默默地退了下去。回到军机处，宝云赶紧捧上茶杯问道：王爷，情况怎么样？ 太后的意思，马上迎战。 前线兵力如此薄弱，怎肯贸然应战？至少也得等兵员到齐以后啊。 不要说了，我何尝不想啊，可又有什么办法？ 赶紧去把春王爷召来商量部署。 当下军机处调整部署，则成李鸿章部署金防，以固京师；左宗棠负责江防，以备法军舰队自长江入犯；命令王德榜率已经募集来的新军出关抗法国，而不久加派广西巡抚徐延旭出镇南关协助刘永福，并且命唐景松激励刘永福攻去河内。慈禧太后一心想着打个胜仗，可她哪里晓得前线兵力薄弱，仅有的那点军队啊，还是将领间相互猜忌，士兵惜命怕死，虽然传旨调兵，可是短时间内岂能汇集呢？法军得知清廷准备应战，急忙加紧进攻北越。光绪九年底，古巴率6000侵略军分两路进攻山西，守军唐炯的部队闻风而逃呢，刘永福黑旗军代为坚守，但是由于徐延旭等人妒贤嫉能，不发援兵弹药，与法军激战5天后被迫撤出了山西失守。光绪10年1月，接替古巴为统帅的米勒乘胜又率军进犯北宁，驻守那里的徐延旭拥兵5000却不战而逃，使法军于2月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宁。山西与北宁，这是越南的战略要地，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两地的陷落，使得云南、广西完全暴露在法军的面前。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来，清廷举朝震惊，一时间沿路大开，纷纷追究战败责任。在专制的制度下，一切功劳归于上，一切错误归于下，待人受过的责任自然就落到了运筹帷幄的军机大臣的身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